向阳制作完成。 请您继续关注更多精彩内容。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朋友们一起来读一本书，叫做《我家住在大海上》。我家住在大海上，很开心，很高兴，请到了这本书的作者，叶丽萍女士。叶女士，你好。 啊，你好，观众朋友、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还有叶女士的宝贝闺女啊，女儿 Aurora， 也就是月童。月童，你好。 Hello。 你好，很可爱，很可爱。在这本书的封皮上就应该是 Aurora 是吧？ 是她， 是几年前的她。 三年前 、在大海上照的这张照片，8年的时间，2920天，一家三口，7080个小时在一起，跨越3大洋5大洲，途经25个国家和地区，航行10万海里，可以说是三口之家的环球冒险，也是海上育儿的奇妙经历，一边游世界，一边养小孩。我相信很多朋友听刚才红九说了这番话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感兴趣，说诶，怎么会有这样一个想法，然后去实现这样的一段旅程呢？诶，今天我们就请到了作者以及当事人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分享。其实对于我个人来讲哈，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壮举了吧。真的是一个壮举了。那么在21世纪的今天，有这样一个家庭做了一件这样的事情，过了这样的一种生活，那首先呢，还是请叶女士跟我们说一说，当时是怎么想到会有这样的一次旅行的？ 是因为其实在我跟我先生。我先生是德国人，然后他的名字叫江浩哲。在我跟他相识的时候，他就已经怀抱着这个梦想。他的梦想的话，其实早在高中的时候就开始了。那当时他认为说驾帆船航游世界这个梦想其实是有点遥不可及，但是之后呢，他后来发现其实当他觉得可以，就是有一点希望可以实现的时候，刚好也就就是我们相遇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共同朝这个目标来努力。所以是当时当我跟他相遇的时候，他也是以这个梦想来吸引了当时的我，因为我觉得有一点觉得过的生活是有一点一成不变，然后也希望能够有所转变，然后那我们就也是共同怀抱着这个理想而进的礼堂这样子。 因为看到书中也提到了哈，说丈夫呢在某一段时间患了抑郁症， 是 在什么时候？ 因为当时的话，其实是这个其实如果讲一个过程的话就比较容易理解，因为过程是本来我们就有怀抱了这个梦想，那但是在1994年我们出发了，我们只横渡了太平洋以后，就因为船损坏的太过严重，然后呢，而且经费不足，然后就失败了。那失败了之后呢，我们回到了陆地上，我们继续工作，继续赚钱，希望能够继续朝向这个梦想努力。但是随着每一天每一天在工作，然后又随着女儿出世，然后就 逐渐觉得说这个梦想好像有一点遥远了。 嗯， 那其实是蛮容易随着你日常生活而把它渐渐淡忘。所以对他来说，他虽然心里是认为说总有一天我们还是会出发，但是有一点看到那种有点遥遥无期的感觉，所以加上说生活真的是有一点枯燥无趣，所以那他从年轻的时候也就有抑郁症的病史，所以当时在女儿出生不久以后，他的抑郁症就复发了这样子。 嗯，那作为你来讲，嗯，丈夫有这样的一个梦想， 嗯， 而且曾经呢你们也付出过努力想要帮他实现这个梦想， 是 也是你们共同的一个梦想，但是到了女儿出生之后， 是 丈夫的抑郁症呢越来越严重， 是 嗯，你当时是做了一个决定的对吧？ 是，其实这个决定倒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决定，因为其实本来就是我丈夫的梦想，然后呢我们本来也就是我们是以这个理想为就是为标的而结婚的，那只是说当时我们有一点觉得好像有点遥远了，那尤其是我可能更难挣脱这个牵绊，那所以说可是等于说当他比较抑郁症比较严重的时候，有一点推了我一把的意思。但是我们是本来就是原本就是打算要进行这个梦想，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所以如果当时他没有抑郁症发生的话，也许会延后。那也许说不定我动力不足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事后我觉得，嗯，就算他抑郁症没有复发的话，我们应该还是会出发，因为事实上呢，我觉得如果一个梦想不实现的话，他会一直会在你的心里一直在缠绕着，然后反而你人生不知道怎么过。 嗯，会生根发芽， 嗯、 对吧？ 嗯，是的。 那么做了这样一个决定，其实要做准备了哈。 嗯，是。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也没有这样的经历，那如果去做准备。嗯，他需要几个必要条件呢？ 嗯，首先我想，真的是，没钱是万万不能，所以说金钱的规划很重要。我们第一次的失败就是我们以为我们规划的还不错，但是其实钱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就是要把财富金钱规划的蛮不错。当然，你需要做心理准备，就是你不可能说你愿意你去海上，你还是要过着跟陆地一样优渥的生活。你可能要有心理准备，就是生活会必须过得简单，然后朴实一点。那么可能就做得到，那金钱的规划，再来就是说，可能你需要说，学习就是要怎么样驾船。那这个部分的话，我先生是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个梦想，所以他早就已经就是学习的差不多了。然后还有就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修船的技能，还有就是准备就是一些航海的书籍，了解说什么样子的航线是可行的，然后什么样航线是不可行的。 嗯，就是这些是最基本的一些准备工作了。 是， 当准备工作都已经齐了之后， 嗯， 其实这里面还有一点哈，就因为那时候女儿很小了， 是， 只有两岁吧， 是， 两岁就跟着你们一起在海上飘荡，您当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比方说，孩子比较小， 是 不是应该这样去培养他？或者说孩子这种情况他的教育怎么办？ 我们当时想到的问题是很简单，假使因为当然我们本来就有这个梦想要有待实现，那么如果这个梦想推离到他像现在这个年纪要实现的话，他的困难度会更高，因为他现在是等于说要逐渐进入了青春期，那他的朋友也比较就是跟朋友的关系也比较密切一点，而且学习方面也是一样会很困难，因为我如果说你要教一个幼稚园的小孩，要教一个幼儿园的小孩是比较容易的，当你要教一个高年级的小孩子，那么你要准备的东西也比较多，所以我们觉得如果说要进行这个环游世界的梦想，他小孩子小一点的话，对我们来说相对来说还比较容易一些。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问一问小朋友Aurora 哈，月童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11岁。 11岁哈，你能不能说一说你在海上的一个生活状态是怎样的？每天都做什么？ 每天早上我起床以后，我们就吃早餐，然后我跟我妈妈一起上课。 嗯， 然后吃完午餐以后还有一点点课还没做完的，我们就会做，然后后来我就可以去跟我的朋友玩。 嗯，去跟朋友玩 是 啊，跟谁玩？ 跟一些在别的船上的小朋友。 啊，那你刚才说早上起来吃早餐，早餐一般都吃什么？是吃鱼吗？ 有时候是吃鱼，可是通常也是就是跟陆地上蛮像的食物 啊。 对，就早餐谷物啊，跟也许跟牛奶啊，那有时候吃面包，差不多是这样子。 嗯，就是说在一次旅行之前会把所有的食物啊、水啊， 是 这些东西全都准备好。 是这个东西也是，就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可是一定要事先准备，因为如果没有准备的话，我们到了海上的时候是没有地方可以买的呀。 啊，对，是没。对，一般情况下，这个周期会多长？ 我会把全部，就是周期是不会很长。一般情况下的话，有些人他们比较喜欢短程，可能一两天就会到下一个站。那有些时候会很长，就是会也许说一两个星期的也有。那我们最长的一段航程是38天，但是不能准备的那么精准。所以像我如果说是像那种白米啊这种东西的话，或者是面条啊那种东西的话，我会一次准备半年的量，然后呢随时补充。那可是其他东西既然不能久放，那自然就是能准备多少算多少。那罐头的话就准备多一点，万一不够的时候就可以来用罐头食品来补充这样子。 嗯，最长的一次是38天一直在海上。你还记得那一次是从哪儿到哪儿吗？ 那一次的话是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那一次因为我们没有停下来，所以就比较就航行的比较久。如果到澳大利亚的东岸的话其实不用那么久，但是我们是一次直接到它的最北角，所以就花了38天。 嗯，我特别想问，在海上航行有没有恐惧感啊？ 在海上航行，如果天气好的话，其实是不会担心，也不会有恐惧感。但是如果风浪很大的时候，是真的很害怕。 嗯， 那这个其实发生过很多次，是并不是相当的危险，但是心里的恐惧就是不可言喻的，因为它其实就只是因为。也许船被抬到45度角，然后呢它很多东西都倾倒下来，然后它震动得很剧烈的时候，你觉得好像你觉得好像也许下一秒钟它要翻覆了。 嗯， 可是事实上呢它并没有那么危险，但是就是心里的恐惧是比较严重的。 嗯，哎，那如果我坐一个大船， 嗯， 如果是像那种海啸来临啊，或者是暴风雨来临， 是， 其实内心也是非常恐怖的。 是， 那作为一个帆船，你们那船大概有多大？ 我们的船的话是12公尺长，然后呢大约6公尺宽左右。 嗯， 那所以说它没有很大，跟轮船比的话是相当小的。 对啊，它一个大浪过来，它的那种倾斜的角度，还有它的那种颠簸感。肯定是比大船要大得多得多的。 对，但是帆船的情况是，它尤其是像我们是双体船，它比较像竹筏，所以它其实是随着浪在走的。那我们的问题是因为我们常常担心我们的食水不够，所以我们它有点超载。如果没有超载的话，其实它是随着浪载浮载沉，并没有说这种很大的浪会把这个船给摔下来或者是打上来的情况。那因为我们的船稍微的超重了一点，所以说有时候会被浪摔下来，是有这样的情况，所以是感觉上是比较危险的这样子。 那再问一下Aurora。因为一直也在船上，那你自己有没有害怕的时候？ 我有时候会有一点害怕，因为就是我害怕我的妈妈或爸爸会不小心飞进去海里面，或者是我们的船会翻过来。 飞进去海里面，是怕他们掉下去是吗？ 对。 因为飞，因为感觉上很像飞，因为我们有时候它，因为它摇动的很剧烈的时候，也许我们会从另一端到另一端，它是不准出去的，它是在船舱里面的。 哦、 可是它觉得我们说不定会一个浪来了，我们就飞进去海里。 说爸爸妈妈飞进去，我怎么办？ 哎呦，是。 也有这种比较害怕的时候哈，那跟Aurora 上课的时候，都是你在教吗？ 除了德文以外是我在教，因为他上课的话，我们是以英语为主，那我们有一套课程，所以我们就是从头到尾就是按照他的数学啦，或者是科学啦，然后呢他的语言啦，这样教下来，然后那我们在外加他的中文跟德文课程。 嗯，好，各位朋友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本书，我家住在大海上。其实这样的一本书呢，也是记录了这样的一个家庭，他们在8年的时间是如何度过的。那最终你们是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是的。 而且呢，爱人丈夫的这种抑郁症的病情也得到了好转。 是的，没错。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一点一点的好起来吧。 其实他当年的话要离开的时候，他因为有一个预期，就是他的梦想已经在望了，所以他其实当时已经就有在心情又比较好了。然后呢接下来的话，他就是在船上的时候，他也没有再继续服用医生给他的药物。然后慢慢的也就感觉上就没有像以前那样，因为其实生病的时候是，就是你可以看到那情绪是有点不正常的，就是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到是，并不是，因为人难免会发脾气，那正常的人发脾气的时候其实跟有抑郁症的人发脾气的时候是看起来是不一样的，因为抑郁症的话他可能会不讲出来，可是你看到他咬牙切齿啊，或者是怎么样子的，那但是如果是通常人的话，他可能会骂得很大声啊，可是你发过脾气也就算了这样子。所以是可以感觉到他有在好转。 有在好转哈。航海和教育其实我觉得也是整个书要表达的两个主题哈。一家三口在面对这样两大挑战的时候，应该说还是通过很多智慧来解决的。在船上的时间很长啊，很长，但是也会进行一些休整啊，比方说到达了一个地方，也会在这个地方待一段时间。 是， 但是说到这个教育问题，基本上这几年的时间都是您在做他的老师， 是， 或者父亲在做他的老师，怎么来保持，比方说跟同龄人在一样的一个级别上呢？ 我们其实有一点矫枉过正，因为我们在船上的时候，我们课程是全年无休的，也就是别人放假的时候我们就不放假。那这有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当然是我很担心说他会赶不上同龄的人，然后再来就是说，其实海上的时候常常有一些时候是他会可能是晕船，他根本就不能上课，或者是我们现在抵达了，我们要办入境，那我们要办这些手续的时候他也是不能上课的，所以呢，那加上我们又坚持要进行三语的课程，所以时间就变得相对来说比别人少，所以只要他没有生病没有晕船的时间，我们就继续上着课，所以就不，后来发现上了岸，进了学校以后，发现他的进度其实是超前的，大概是因为我有点矫枉过正的关系。 那得问问小朋友，问问 Aurora， 你觉得上课累吗？ 超级不好玩。 啊，蛮累的哈。 对。 超级不好玩。那你觉得妈妈严格吗？ 很严格。 你害怕妈妈还是害怕爸爸？ 不知道。 你觉得三个语言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哪个最难呀？ 中文 最难，这个应该是在意想当中的哈。小朋友回到校园之后，其实表现蛮好了， 是吧？ 其实我看到书中提到期末的成绩全都是 A， 而且直接就去念5年级了，而且这个英语成绩 据说全德排名第36，这是怎么算出来的？ 啊，就是他们有一个就是同等学，不是同等学，就是他们会测他们的英语程度，然后有一个考试，然后呢，那愿意参加就去参加，但是就是学校老师会鼓励，那但是其实这个也有一点。我觉得稍微有一点不公平的是这样子啦，因为他们其实他们的德国的教育是4年级开始学英文嘛，那他的话他学英文比较早嘛，那因为他学英文比别人早，所以他当然跟别人相较下来他的英文程度是好很多，是这样子。哦，是3年级 ，OK， 对不起，他纠正我，德国是从3年级开始学英文，不是4年级。那其他的小朋友是从3年级开始学，但是就他来说，他是从幼稚园我就开始教他，但是他也从来没有待过一个英语系的学校，所以也是等于说是我们自己在家里自己自学出来的英文，而不是说他去待过一个英语系的学校啊，然后去这样子的话。来计算的，只是我觉得不公平的地方是，他们德国学校是从国小3年级还开始教，那我们是从幼稚园开始教，所以他获得成绩是全德国的排名第36。 那其实，在小时候主要其实就是语言，对吧？ 是。 像自然科学这方面的知识的话，涉及的不是特别多吧？ 在他们英语系的课程里面其实是很多的，但是他们比较是注重于这种科普常识，也就是说他们会教他们说，比方说他们会跟他说，你小朋友，你们要来孵豆芽，然后拿那绿豆，然后我们把它孵出来，孵出来之后不是就是看它发芽就行了，那我们会说，那课本上会说，那你现在你把它倒过来看看，看它的根会往哪里长，它的茎会往哪里长，然后你就是观察，观察以后你就是画图，然后所以他们从幼稚园就蛮注重这种科普常识了。 海上的生活，你觉得小朋友适应吗？就是刚刚你提到了，除了晕船之外，可能我在很长时间我看不到其他的人，比方说38天，我只能看到爸爸妈妈，其他的小朋友我也看不到。你不觉得他在某些方面会有点寂寞吗？ 他会有点寂寞，但是他我问过他，他认为说他还是觉得船上的生活比陆地上的生活要好。那好，那你自己回答看是不是这样。 我其实是觉得海上的生活是比陆地的好，可是在这里，在德国，我有很多的好朋友，所以我不确定。 就是海上的生活其实是他小时候的生活了， 是 他是有一种情节在， 是他认为他小时候的生活比现在的好，但是问题是现在还有很多的朋友，他是觉得说不愿意放弃的，所以对他来说孰重孰轻他很难去衡量，他不太确定。 对，因为也喜欢小朋友一起来玩耍嘛。 是， 刚才说学习超级不好玩的 啊，对对，跟妈妈学习是不好玩的，跟学校的有一起小朋友学习就好玩了。 不是一直好玩，有一些课还是很不好玩的。 那什么课是比较好玩的呢？ 数学。 啊，你喜欢数学？ 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好，他。 那个叫做，我也忘了，几何、 哦、几何， 那个是我们在学那个的时候都会用一些纸片跟特别的东西，那就很像玩，然后就会很好玩。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一只受伤的丹顶鹤，花就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走过那条小河，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曾经来过。走过这片芦苇坡，你可曾听说有一位女孩，她留下一首歌。为何偏偏